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 好，大家好啊。 阿初你好啊，我哋今日咧个录音室里面咧坐多咗位朋友仔， 系朋友仔，师兄， 师兄亦都系系啦，我哋嘅大师兄啦，都系 系 咁就系、是、因为我哋都话即系想请一啲编剧上嚟分享一下佢哋自己嘅剧本心得啊，咁今日好开心咧，就请到龙文康先生上嚟啦。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啊。嗱，阿康，我睇咧，以我所知咧，其实你系有二三十年嘅编剧嘅经验噶咯，已经 唔系我好细个入咗电视台做编剧。咁其实我係喺电视台做咗三年之后先至考演艺学院嘅。咁喺演艺学院毕业之后呢，咁又继续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写，咁就到咗依家。 但係其实你入演艺学院之前你又做編劇，但係喺入电视台之前点解你对編劇有兴趣嘅？ 咪其实我自己係唔知嘅。即係我唔知嘅意思係我读緊中五嗰一年考完會考之後嘅暑假，咁冇乜嘢做，然後見到有廣告話招呢一個編劇訓練班，咁其實 即係電視台， 係啦係電視台，咁即係佢哋喺電視有廣告，咁本來我諗我細個嗰陣時係會有幻想下做幕後同埋想做導演嘅。咁但係機緣巧合，咁佢嗰一期呢就冇呢一個助理編導，咁而就係有編劇，咁咪不如試下啦咁樣。咁係好無心插柳底下，結果咁電視台就係喺我會考都未放榜，我都未知個成績係點，我就知道哦嗰度請咗我啦，咁我就會入去上一個好短嘅 course， 然後應該會有機會會繼續可以喺入面做嘢嘅，就係咁樣然後入。 即係佢真係有啲 course 上堂有老師 的。有嘅有嘅有 的。係幾長到個 course？ 好似一個月。 哦， 上過一個月。 即係好 intensive， 日日都上堂 嘅。係啦係啦，仲有人工嘅。 即 系咁样，系一个在职培训咯，我谂。 O K O K， 当时系咁，我系年纪最小嘅一个啦。 啱啱中五毕业咁啊， 十八岁都未够。我记得嗰阵时签约系要屋企人陪嘅，咁咯。 但系其实已经做咗三年啦，点解又突然之间会想翻去演艺学院嗰度读书咧？ 唔系咁。其实一路都想读书，咁一路都想入演艺学院嘅，咁只不过嗰阵时考唔到，咁而咁啱咁有电视台肯请我，咁我咪入电视台做嘢先 咯。 因為我突然間覺得好似每一個演藝學院的同學仔或者師兄啊，或者我哋近幾個所有人都是首先不知點解自己會遇上咗呢樣嘢，跟住之後咧好想入未入到，之後打滾咗之後又翻嚟，終於入到啦！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個入 A P 嘅故事，好得意 啊！有啊有啊， 絕對係 啊，絕對係啊！咁唔係我係俾佢個外表吸引， 點樣外表啊？即係演藝學院外表， 外表吸引唔係同埋入邊個氛圍咯。即係當然嗰個氛圍係只係我作為一個參觀嗰陣時 open day 咁就去過，咁覺得哇喺呢一度讀書就會好正啦咁樣，同埋學藝術啊嘛。咁就會覺得啊，好藝術家咁樣，好中意，即係好中意發呢啲咁嘅夢。 係 咁而咪都考幾年嘅其實，咁然後就到最終入到，咁咪入去讀書咯。 你嗰陣時讀幾多年噶？ 我讀咗四年， 都四年， 即係都係 diploma 開始讀，係兩年 diploma， 兩年 advanced diploma。 係咁。 咁啊，做咗編劇，依家都廿几年，廿几三十年啦，真系有。 我冇计过， 我帮 你 睇过。你 最好计一计，你最好计计。Winky 咁样讲，讲到你六廿岁咁样。 计过，我其实都系好后生。 咁，因为佢真系好后生就做编剧啊嘛， 真系冇。 咁所以就算系廿年、廿几年，佢而家都系 三廿零四十岁啫。 因为其实同埋点解今次会谂起请阿龙康上嚟咧？因为我觉得你涉猎嘅范畴系好广啊，即系无论系电影啦、舞台啦，甚至乎系电视剧，近年都即系之前有好多联合嘅创作啦，依家好多都会自己去创作啦，已经系即系咁多唔同嘅范畴。其实你有冇话你自己比较有兴趣嘅？又或者呢三个范畴，你觉得有冇啲相似嘅成分喺度咧？调翻转 嗱，好多人都有问就系话。舞台啊、電影啊、電視，其實你最想是寫哪一方面的劇本啊？咁樣咁，但是我是認真地講，係其實我三方面我都興趣上面我都有嘅，同埋另一樣就是你只要有機會俾我講故仔咧，咁我咪有興趣做咧。Even 係廣播劇，咁我都覺得。冇緊要，即係因為我係想講故仔啫嘛。而當然，然後係好 practical 上面就係話喺三樣嘢上面，咁究竟邊樣嘢係可以穩定啲，然後去揾到你嘅生活咧？咁咁呢個就即係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咁但係喺三個媒介裏面，喺三個媒介都會有唔同嘅滿足感。咁我咪機遇上面邊一樣嘢嚟到，而個時間又可以。夾到嘅話，咁咪做嗰樣嘢咯。 但我反而想知係，你覺得呢三樣嘢即共通點係啱啊？一定係講故仔啊？咁但係最大嘅分別係咩？其實我自己有感覺啦，會唔會舞台劇其實同電視劇係有啲近喎？反而我覺得電影係幾另類，因為你要寫得到可能用一啲鏡頭去講故事，其實係唔容易喎。反而我覺得電影係 啊，係噶，我都覺得唔容易，同埋電影係好睇導演嘅。 是 即是好好睇究竟一个编剧同个导演嗰个合作究竟系点样合作咁。咁呢样嘢系好明显个分别。舞台同电视呢都系以对白为主嘅，我觉得。即系会喺一个特定嘅情景里面咁然后你去写个角色。即是个 character, 你点样去捕捉。咁电影就系从镜头去说故事。咁嗰样嘢我好認真覺得是需要跟導演好好去 work 出來的。 是。咁你剛才一開始都話啦，我又睇你一啲以前嘅作品啊，或者一啲近期嘅作品，其實你覺得自己有冇一個一啲劇本上面嘅風格或者編號係講邊一類型嘅故事呢？ 我覺得冇，唔係咁明顯嘅。 係啊，因為我都唔覺得係主要一種嘅。 咁但係近年就可能佢哋認為啊，咁不如繼續搞喜劇咯，咁樣即係輕鬆嘅喜劇會多啲人睇或者點樣。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我從來冇咁諗， 係 即係我冇咁諗係。一嚟係我一時時嘅啫。 嗰個一時時係你嗰個階段嘅狀態。 我都冇好刻意去自己去分析自己究竟係點㗎。咁因為咁我有機會寫，咁我咪寫囉。咁即係等於我見到阿初，咁我同阿初講喎，喂，有個故事我好想搞喎。咁未必一定係喜劇嚟㗎，而係話嗰樣嘢我有一樣嘢我好想講。而摩亞定就係話用一個乜嘢嘅形式去，即係我意思話係喜劇啊、悲劇啊，或者有好暴烈㗎咁樣。咁嗰樣嘢係我未必一定係一早已經定咗嘅，但係我會有一樣嘢，我有個感觸，我有個感覺好強烈嘅。咁我揾阿初，我同佢去講一講，咁啱佢就話：喂，我有個機會可以喺邊度邊度做到呢件事喎、喂，好正喎呢個 concept。咁不如喂 develop 啊咁樣。咁或者寫計劃書啦，咁樣諸如此類，即係如果係 有冇啲例子係你 inspire 可能只係瞓一樣嘢或者一件事嘅感覺，跟住就創作咗一個劇本啦？ 都有， 即係譬如大龍鳳咁樣啦。 哦，大龍鳳嗰陣時就係、其實網上面一個傳言啦，即係網上面一個傳言就係話個新娘喺。婚宴上面就播出咗一张新郎同一个伴娘嘅床照， 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噶嘛？ 我唔知道啊， 系真人真事噶，因为我好多朋友都有佢哋嘅朋友或者系再朋友咧，系喺现场嘅。 咪系咯，个个都系朋友嘅再朋友，但系到最终系咪真人真事？其实我觉得系一个谜嚟嘅呢个，特别喺网上世界 都可以系一个谜，真系。 唔系，因为我就系听过好多人就系阿初就话，喂，我个朋友系个朋友系真嘅咁样，但系实际上咁系边个朋友咧？咁即系大家都。 都係一個傳言咁樣。咁但係當然我會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起點，因為我的重點其實我都唔係講嗰一晚個婚宴嘅東西，因為咁太多人講啦。咁而我有興趣就係、是、或者觸動到我嘅就係話喺呢一件事之前究竟有冇人會知道呢？咁而如果係知道嘅話，你會唔會講？即係講俾特別，如果佢係親人啦，即係可能佢係你阿妹或者係你家姐，你竟然你揾到一張咁嘅相，咁你講唔講咧？咁我諗係呢一樣嘢。咁我問過好多人，好多人都話，即係我哋本能就話應該要講，但係再諗一諗就係話可能唔講。又或者会讲，但是不是由我把口去讲，即是这样咯，发一个神秘的短信 叫 他上去看，这样不是因为你影响太大的东西，即 是可能是随时不结婚，还有那个伤害性是原来是对成家都会有一个伤害性，那我由这样然后慢慢去这样去想这个故事出嚟， 即系或者系触发咗呢件事。即系我喺度睇，反而系嗰个婚礼嘅事件系去到最后啦，反而系之前大家点样去面对都知道呢个秘密。 唔系，因为都我直情系冇，我冇讲个婚礼，即系最尾最尾系啊，即系只不过系嗰日嘅早上，然后一家人决定好去咁样就完，就系咁。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即我就想讲有啲题目嘅嘢咧，即今次可能讲婚礼咧就会比较大家都会接触到啊。但系譬如你最近有一个过户阴阳眼啦，譬如有啲鬼嘅嘢，咁你每一次有啲唔同嘅题材嘅时候，你自己即你会唔会做一啲资料搜集啊？又或者你会唔会特登去拣啲其实唔系咁贴近你自己嘅题材咧？即譬如喺选材方面嘅，你有啲。即系过户阴阳眼，你好难系 inspire 你身边有好多鬼噶嘛？ 过户阴阳眼其实我谂系我谂 around 三四年前有一晚系同 真系有鬼。 我系喺大围咁同一个朋友就系、是、阿白子林志豪咁就喺度食宵夜倾偈嘅。咁因为每次见面，可能我哋都系好认真地去讲下表演啊、创作啊咁样。而我就讲咗一样嘢，我话喂，不如做一个喜剧啦。你哋几个即系朱玲玲嗰阵时，咁我话你哋几个人做，咁我话应该会都几得意啊，几有趣啊。因为嗰阵时其实系一套《博到单车变摩托》之后，同佢哋都相熟。咁然後我就講咗，我就係話，不如做一個叫過户陰陽眼啦。咁佢好大反應，咩嚟㗎咁樣？咁我就話，我話就係咁啦。我話總之， 即係直情諗咗個戲名先。 唔係我，但係我係一路食嘢，真係半夜咁樣喺度講嘅咋。我話當然其實有少少會覺得，唉呢啲戲名咪會吸引咯。过户阴阳眼，即係嗰對陰陽眼會過俾人，幾得意啊咁樣咧。咁系咯，其实系有少少觉得，我而家睇翻就系会觉得，唉，观众中意呢啲啊嘛，咁样，我估啊，即系我自己认为，咁即系话你个名都好似有少少揭秘啦，咁样，我谂类似系咁样噏出嚟嘅，好随口噏嘅啫，咁同埋系好鬼香港电影嗰种感觉噶嘛，即系好似唔知阴阳路之几多几多几多嗰种，其实系有少少呢啲咁样玩嘅，咁但系当然到最尾都系不了了之啦，不了了之 中间嗰几年 不了了之嘅意思系唔系个概念有咩问题，而系话你好明白，你真系特别佢哋冇一个团，即系冇一个剧团或者点样去做嘅话，同埋呢一个过户阴阳眼，你好难可以揾到艺术节，然后我去想你去帮我 present 呢一个咁样，咁因为系得几个地方嘅啫嘛，一系香港话剧团，咁一系中英剧团。一系就係藝術節，即係我覺得或者新視野藝術節，即係咁。但係你都係要有，如果新視野嘅話，就係、是、你要有一個團體，然後去幫你去做咁。咁呢、這個咁都知道噶嘛。咁而類似呢一類嘅概念或者點樣，咁有一啲你已經知佢哋係唔會做，嚇唔會做。咁其實個選擇好少，講真。咁而所以咪不了了之咯。就係咁。咁而係後屘係撞到中英劇團。咁但係。 當然亦都係因為大龍鳳咯，即係大龍鳳做完，咁、我諗佢哋都幾中意，同埋嗰個方向上面，佢哋覺得係不如再寫啦，再試啦咁樣。咁所以就話啊，咁不如我話我有個題材叫個回音陽眼，咁我諗，但係就同我原先講嗰樣嘢就好唔同噶啦。咁我因為要貼合翻中英佢嗰班演員。即係嗰個人腳咁樣，咁我冇可能寫一班 band 仔夾 band， 咁唔啱啊嘛。咁所以就話個概念就係好幾年前，但係然後就好幾年後先至再真係實現咗出嚟。 都有朱玲玲嘅阿倫啦， 係啦係啦， 阿倫個角色好好笑啊！佢係一個年輕嘅中咗風嘅青少年，聽到都覺得好笑。 唔係，其實好淒涼嘅， 不得了。 但我諗到阿倫嚟做就覺得好好笑，同埋我睇都係真係覺得好好睇，真係我好中意呢個戲。唔係，但係頭先我聽到你講啦，就係譬如你會諗哦呢個戲名觀眾可能會中意，即係。其實有好多商業元素依家係進駐咗編劇噶啦嘛，即係可能你講緊讀書嘅時候，你仲可以好自己想寫啲乜嘢就寫啲乜嘢，但係出咗嚟社會做嘢啦，我都突然之間有感觸啦，就係、是、你總會有一啲係要迎合社會口味嘅，特別近年可能又見你寫電視劇啦，寫咗兩個老表啦，咁你會點樣去睇，或者你有冇呢一啲掙扎喺入邊咧？即係商業同埋你自己寫嘢會唔會有好大分別 嘅 咧？ 嗱，呢個又係好認真嘅，因為我又冇特別話呢一个系要打咩咩咩市场或者点样？我谂如果我处心积虑嘅话，我谂我应该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即系再做得好啲嘅意思就系话，可能会再多啲人会认识我或者知道我参与过咩嘅作品或者点样。咁而正正我唔系谂太多嗰呢一类，即系话嗱呢个就同阿初就系要搞艺术嘅，呢、這个同 Winky 就肯定系要 sell 青春美艳动人啦咁样。咁我完全 难啲， 我好少会咁样去出发，好少会咁样出发。咁 even 系做两个老表，咁而两次嘅都系会问翻自己，喂，究竟有乜嘢嘢想讲先，或者系呢一件事嗰个触动点究竟系乜嘢嘢先？因为好老实，因为做完咗第一辑之后，咁然后阿祖蓝都有问，就系话做唔做第二辑？我自己我就系话，喂，如果第一辑系让人哋有印象或者有感觉嘅话，咁咪不如留一个美好嘅回忆啦。咁往往都系你第二辑。你有冇嘢想講先？咁當然我明白，無論係電視台啊或者點樣都好啦。咁係希望可以再做多一個，咁可能因為有反應嘛，同埋呢一班人或者係個劇本幾得意喎，咁樣不如再做多一次啦咁樣。咁呢個好明嘅。咁但係就係話係做嗰班人，特別係創作嗰一班人，你今次你再做 壓力就大 究竟一嚟壓力啦，二嚟就係話唔係你有冇嘢想講啊？係啊，即係。其實好老實，對我咧，我嗰個壓力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即係唔係好大嘅意思就係話，我唔會係因為我做完就算嘅啦，即係我認真嘅做完就算嘅意思就係話喺嗰個過程我做得好咗啦，或者係辛苦完之後，咁我係諗第二樣嘢嘅啦。咁到最尾出到嚟無論係舞台、電影或者係電視都好，佢嗰個反應係點，或者我控制唔到，我都係一個觀眾嚟嘅啫。咁而我冇得話，哎呀，希望我可以再做一啲乜俾佢好啲，或者點樣啦？我改變唔到噶啦，因為我做嗰陣時候我已經做咗， 將你可以做嘅做。 係啊，咁同埋我交咗俾導演同埋演員嘅話，因為佢哋都係創作人嚟噶嘛，即係我交咗俾你啦，初咁你去做啦，你有你嘅 interpretation 或者點樣，或者演員 Winky 你鍾意點樣去處理嗰個角色，你試啦，你去玩最緊要 enjoy， 最緊要 enjoy。我甚少會睇完之後會覺得，誒錯曬， 都唔係我寫嗰樣嘢嚟嘅咁樣， 我好少，因為喂，我覺得幾好玩啦、啊，即係特別如果係 theatre 啦，我睇到就係話啊，阿初原來會咁睇喎，啊 Winky 會咁樣去做嗰個角色，我冇諗過，可能對我嚟講，我覺得仲新鮮添，因為你拉闊咗我嘅視野啊，咁而嗰樣我又唔係太介意，同埋我覺得唔會甩離得太遠嘅。 因為如果你言之有物有嘢想講嘅話，就走唔得遠嘅。其實我同意啊， 唔係同埋你兩個都係創作人嚟噶嘛，阿演員同埋導演。如果你係咁話，即係每一句同埋每一個語氣，你都一定要焗，唔好話局限啦，而係一路要街住係咁係咁先至出到嗰個主題或者點樣，其實係好 咁就好慘 嘅， 即係對每一個 部门都 咁，当然可能有某一啲编剧、某一类戏、某一个戏，可能系会咁样先至 work 嘅，即系会有咁嘅情况。我同意，但系我谂 in general， 即系就算系我教书，我知道康而家都有教书嘛，都系咁啊。我都同啲学生讲，喂，你冇办法控制嘅，真系冇办法控制。你有个演员，有个导演喺度，点解你唔系同佢一齐做，而系你要逼佢做你想做嘅嘢？ 系应该共同地去创作。 唔系咁，一系就系唔好做咯。你睇剧本咪得咯，睇剧本就 系 你有你个想象空间嘛，你唔需要同人合作。同埋咁样合作，大部分都系不欢而散，或者系揞住嚟去开。咁我又觉得好无谓，我觉得无谓。 但系你讲紧就系话，你交咗剧本之后唔理啦。但我反而有兴趣了解你交剧本之前咧，因为譬如阿初咧，有成日会讲咧，一个编剧唔系威霆，系 rewriting 噶嘛。你嗰句系咩？好劲啊！你 算罢啦，听众有听过都会记得噶。我哋头先入嚟之前，我哋都同阿康都系喺度倾紧，仲系忙咩？佢话改剧本啊，咁样。跟住我都话，我改剧本难过写剧本啦。佢话系啊，咁样。即系呢个一定系最大嘅责任，其实喺嗰度最多功夫，其实喺嗰度啦。 所以其实你自己写好你嘅剧本，喺你交功课之前，你会唔会自己不断去改咧？ 会。我过阴阳眼头嗰五场我搞咗好耐嘅，即系原本系一只女鬼嚟嘅，咁然后系写咗五场之后，然后不断翻睇，然后我再去调教咗，就系、是、我转一转，我就系话哦，系个男系个男鬼啦咁样，又会牵涉到原本嗰个一家之主系个爸爸，唔系个妈妈嚟嘅，咁就嗰五场戏系来回咗好多次，三次啦，我谂来回咗三次，然后先至去到依家呢个版本。咁但系嗰五场改完之后咧，咁 confirm 咗，我确定咗系咁啦。咁然后就继续行落去咧，就到个结局啦。个结局又系改咗两三次啦。咁所以系 before 我交之前，我都自己同自己打咗几次先至。有依家呢个版本。 好啊，咁我哋而家讲咗咁耐，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阿康你同我哋分享一个你好中意嘅剧本，或者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剧本啦。 好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啦，继续我 Winky、赖慧玲、阿初、黄晓初喺度嘅，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编剧龙文康啦，康你好 ，Hello 大家好。 咁啊，不如依家下半集咧，我哋就分享一个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剧本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我谂系喺几年前啦，几年前咁写过一个剧本，嗰、那个剧本、那个剧本名就系叫《浮沙》。咁对我嚟讲个印象都几深刻嘅。其实呢一个剧本系好似系第一次搞嘅剧场里的卧虎与藏龙， 系 嗰度写咗一个初稿。咁然后跟住咧就有个位朋友就系阿胡海辉，咁佢就系导演。咁就佢自己攞錢出嚟去 book 咗個場，然後幫我去試演咗三場。但係其實一路都揾唔到劇團去做呢個劇本。咁然後又申請過錢，又申請唔到。咁諸如此類啦。咁 咁困難嘅咩？ 我諗係呢個劇本條命唔係咁好咯，即、就、係、是、我諗每一個劇本都有佢自己嘅生命。咁而後尾咁我就有啲唔憤氣，改咗去做國語版本，改埋做英文版。 哦，係啊。 咁然後就出去打比賽，咁喺台北文學獎就攞咗個推薦獎。咁當然其實都唔係好多人知道，咁都冇所謂啦。咁總之我覺得對我自己嘅一個交代，咁同埋真係機遇嚟嘅，即係呢啲唔係大龍鳳啊，唔係個會陰陽眼咁呢、這個比較。冇咁易入口啩。 咁亦都提一提我哋听众啦，如果有兴趣睇翻阿康今次讲呢个浮沙嘅剧本咧，亦都可以上翻去 rthk.hk 节目重温一剧之本里面 ，click 翻我哋今集咧入面咧就会有条 link 可以睇翻呢个剧本噶啦。 喂，咁我哋而家不如就 讲下个剧本啦，即系大家净系听我哋提个名咁样，然之后又唔知个内容咁样。咁啊，我嚟咯， 你嚟啊， 讲你个古仔有咩就你就直接话唔系咁个古仔咁样。 系咯，或者正正就可以睇下咧，之前阿康讲就话你写嘅时候或者同导演演员会唔会有唔同嘅睇法，即系当佢哋睇嘅时候，好啊。 咁啊，咁我最主要都系好简单咁讲翻条 storyline 嘅。今日我唔想即系太过详尽咁样讲，主要我哋有条 storyline， 然之后就大家可以讨论到。 好啊，好啊。 咁啊，戏一开始就系喺一间睇嚟系时钟酒店咁嘅房啦，咁就有一条类似尸体咁啊瞓咗喺底，就冚住咗。我哋唔系好清楚点呢条尸啊，咁就有个男仔喺度好惊，唔知点算咁啊，又电话响，打电话又揾人求救，咁到最后就真系佢有一个朋友阿白，应该系佢系姓白噶啦，我睇剧本嘅时候，我理解就系姓白嘅，佢就嚟到咁就话：喂，做乜嘢啊？点解会搞成咁样噶？点解你赵记个妓女会死咗，而家喺度啊？咁呢一个阿明啦，就系、是、原本坐喺度嗰个人，佢就讲成件事究竟点？佢话：喂，我都唔知啊，总之搞搞佢就死咗啦。咁样咁而家我哋就要想办法，就要甩身啦。咁佢话：咁呢个阿白咧就话：喂，咁报公安啦。佢话：喂，唔可以报公安噶，咁我唔可以啊，我有老婆仔女，咁点算啊？咁啊，所以唔可以报公安啊。咁啊，咁唔得噶。但系呢个阿伯就觉得：喂，你一定要报，呢个系你最好嘅出路嚟啊！如果你唔系有心杀咗佢，咁你最多都系误杀，甚至系可能系本身个妓女有病咧，咁佢自己心脏病死咗，咁唔关你事。你唔报公安，你就反而大件事。不如报公安啦。咁跟住呢个阿明就突然间讲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出嚟。其实报公安都唔话唔得，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我头先登记入嚟嘅时咧，就用你嘅身份证同埋你个名咧嚟登记。有冇搞咗？你做乜攞我个名同我身份证嚟登记？因为系你教我噶嘛，北上寻欢嚟玩嘅时候就唔好用自己个名同自己嘅身份证啊嘛，就系咁就出咗事，变咗呢个阿伯咧就话：喂，咁唔得，咁而家点算啊？咁样，咁到最后佢哋就谂条屎桥啦，就系阿明就话：喂，不如咁样，嗱，你咧就着嗰个妓女嗰啲衫就走先，因为梗系个妓女走先噶嘛，你着咗佢啲衫你走先，然之后咧我过几分钟然后走嗱临走咗，我哋就翻香港，咁佢冇引渡条例嘅，冇事嘅咁样。咁就氹咗个阿伯咧，就着咗啲衫，然之后就点知咧？同时因为电话响就系咩咧？就系原来阿伯咧，佢上嚟嘅时候咧，就系抌低咗佢自己个女朋友啊。咁但系点知佢呢个女朋友咧，系其实系记者嚟，而呢个记者女朋友又话：，诶、哎，我睇下有咩上嚟帮手咧，就走咗上嚟。呢、这个女朋友嚟敲门，各各各嘅时候，话阿明话我唔可以俾佢见到，阿明就匿咗入个厕所度。 系， 跟住呢个女朋友走咗入嚟啦，入咗嚟佢哋打开厕所就发现阿明走咗。 边个人啊？咁系啦，厕所冇咗。 咁就呢个阿伯就突然间甩唔到身啦，即系嚟到第二场啦，就系因为佢而家就着住个妓女嘅衫，就企喺度走都走唔到。个女朋友 喺自己女朋友面前着住个妓女嘅衫， 着住妓女嘅衫，个妓女死咗，咁啊真系水洗都唔清。跟住咧佢又走落去，你话你报警都唔得掂，因为下面登记嗰个真系佢个名同埋佢个身份证。完全唔知点算，咁但系呢个阿伯又讲一次同样嘅说话啦，佢尝试解释件事俾佢听啦， 解释点解自己会着自己条衫， 系啦，讲晒俾佢听，到最后呢个女朋友都系信与唔信之间，但系到最后阿伯就使出你话系杀手锏又乜都好啦， 简直绝 招，我会同我而家个老婆离婚，我会同你结婚噶啦，咁佢仲喺个戏入边尾段就系叫佢做老婆咁样，跟住呢个女朋友就义无反顾，我会帮你搞掂佢噶，你走先啦咁样，但系咧呢一、這个咁样嘅女朋友咧，原来又系顺手咧。就帶咗公司個 photo 上嚟，有個 photographer 就喺樓下有間房喺度 stand by， 隨時就上嚟影相，咁就有單新聞做。 咁 卒之就俾呢個阿伯走咗啦，咁第二場就完咗啦。 嗯， 咁去到第三場啦，點知第三場呢原來係 flashback 喎，即係我自己睇個劇本嘅時候，我睇完第一、第二場，我都咦第三場再點去咧？唔通個 photographer 上嚟真係又有另一個故仔？ 點 知 就唔係， 係 啦， 點知就唔係？點知第三場咧就 flashback 咗，就係咧阿明同嗰個妓女佢死之前，就究竟發生咩事？咁佢哋就應該兩個人喺個房入邊就啱啱完咗事啦。呢個阿明就應該啱啱沖完涼走翻出嚟咁樣，兩個人基本上就好似情侶關係咁。我哋言談之間就發現原來佢哋兩個咧就之前。是用那些微信啊 WeChat 啊那些 是 啊联络过他们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认识然后大家又好像好好傾这样卒之就两个就约了就来这里开房啦到最后我们也都发现原来这个妓女呢他应该都是心情又不是挺好啦个人平时跟朋友的关系应该都是不是特别好那些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来他说他今晚过了今晚12点他就18岁了但是到最后呢这个阿明呢就讲原来他都有一些他的问题啦就是他跟自己的 太太的關係又不是那麼好，即又不知道怎樣面對她，不知道怎樣算。到最後這個她北上尋歡這個行為，都即我的理解呢，就深刻她亦都歸咎於她和她太太的關係不是多好，即她這樣就找到她快樂。因為這個晴晴，即那個我們一直以為是妓女，原來不是妓女來的，就是她們是 WeChat 認識了的嘛。她就是發現說你根本都不開心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我見到你有一絲的憂鬱，即是對白不是這樣，只不過她的態度就是說我見到你都有一些不開心。到最後就是這個晴晴呢，就是說不如這樣啦，你可以性虐待佢啦，即係揾啲嘢綁住佢啊咁樣。但係咧，如果我拍你嘅話咧，咁你就要即刻鬆手啦。即係其實嗰個係一個 signal of 佢支持唔住啦咁樣。那個古仔就喺呢度，佢哋準備開始發生性行為嘅時候，就喺呢度完咗。但係我哋亦都想象咗之後個悲劇就係呢個晴晴死咗啦。咁故事亦都喺呢度完結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今日初你就讲完啦。 好啦，我哋首先问下问下师傅，冇讲遗漏啊嘛。 冇，讲得好好啊， 清晰都清晰系嘛。 我自己都讲唔到咁清晰。 嗱，但系头先听个故事啦，咁啊，呢个故事发生喺深圳啦。其实嗱，今次又想睇下你呢一个剧本嘅创作个源头究竟系咩咧？系咪你自己喺深圳咧？ 創作的源頭其實不是個處境，不是個處境話在情侶酒店啊，那個只不過是去 create 出嚟嘅啫嘛，而係話當時我諗好幾年前咧，我諗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即係咩係朋友咧。我見到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咁佢哋好好兄弟嘅，我會。啊，究竟系咪真系会咁好兄弟咧？喺一个乜嘢情况之下， 呢样嘢会 break down 吓？ 系啦，因为我见太多系到最尾唔系咁开心，系由呢一样嘢去触动到我，同埋另一样嘢。咁我谂，如果系好朋友嘅话，咁其实系一个信任啦。咁即系类似。 同埋见到当中有啲 promise， 有啲承诺喺度。到咗危急关头，你点样去回顾翻你嘅承诺啊？即系呢个剧本都几次又见到。 同埋系到最。乜嘢先至係最可信？咁但係而家呢個版本會好啲嘅，因為依家嘅最尾嗰場戲其實我係再寫過嘅，即係同 埋演出係有分別嘅，係嘛？ 因為跟住會喺澳門演，咁然後 即係嚟緊 啦， 嚟緊會喺澳門演。咁而胡海輝導演咁佢係強烈要求就係話，你第三場你一定要再寫咁樣。咁我當時我都話係我會再寫嘅咁樣。 點解咧？有冇話？ 一嚟糾纏耐咗，同埋就係話個主題咧，個主題其實未係咁可以打到入觀眾個心，因為之前嗰個版本其實唔係解嘅，而係話觀眾們或者讀者們一睇完之後，咁嗰個女仔究竟係點死嘅？即係佢哋好似好大疑惑咁樣。咁當時打文學獎咧，咁佢哋嘅評審其實佢哋會有 comment 係公開咁啊，即係寫翻出嚟。咁就係覺得第三場戲好似泄咗氣嘅氣球。同埋第三場係揾唔到一個窗口，即係揾唔到一個 exit 嘅出路咁樣。即係佢嗰個出路唔係至於話點樣解決到呢件事，而係話佢話嗰扇窗口其實我覺得係可以透過窗口望到出去，咁依家係望唔到。咁即係佢唔係喺個內容上面或者係個故仔上面個 comment， 而係話整體上面。咁呢個係我睇完咗佢哋嘅評語之後，我都覺得啊，仲爭啲嘢嘅。咁而可能仲有第二啲評審就係話，覺得第三場戲係基於咁樣，咁所以佢哋投票嗰陣時就冇揀到呢一個劇本。咁但係到最終即係只係俾咗一個推薦獎就。唔係一個大獎咁樣，咁我覺得第三場都即係仲有不足嘅，咁然後依家俾你哋呢一個版本，咁就係再由頭寫過嘅第三場，咁我覺得 主要嘅分別係咩？改寫咗嘅嘢係乜嘢？ 清晰咗好多啦，同埋 即係個主要個故仔都係冇改變嘅，係 冇 第三場就淨係，即係我淨係第三場係個 ending 有唔同咯， 係 同埋都係咁噶啦。之前 係 即係個概念都係咁，但係入邊嘅內容有一啲就冇咁兜轉，或者係因為本來嗰個係好乒乓波再打嚟打去咁樣嘅，同埋因為畢竟都係幾年前啦， 係 咁而我今日再修改，咁有一啲嘢就唔同咗咯， 係 因為我係講真假，咁而個男人係喺香港去北上尋歡，撞到一個女子，咁然後就有多會玩咗幾下，可能有假啤酒啊。即係有呢啲哦，好似依家冇咗啦， 係冇咗， 係 啦，即係假啤酒啊，或者點點點啊，咁樓係啊，呢個地方好多嘢都係假嘅咁樣。咁但係佢哋兩個人就係揾到一個，即係喺嗰晚嗰一刻一個好真摯嘅 溝通到， 溝通到係嗰一刻。咁但係就係因為呢一樣嘢一溝通到，咁然後就變咗一個即係信任，然後去做一個叫做SM 嘅一個。性愛咁而就出咗事啦。咁、其實嗰樣嘢係一個最陌生嘅人，但係竟然你會咁信任佢，你交咗自己個身體俾佢，咁呢個先係重點啊！但係你之前自己女朋友，然後自己好兄弟，但係竟然會喺咁嘅情況下、某一個真面目，其實唔係真面目嘅，而係就會咁樣決裂咗咯。 係。 但康華嗱，如果講咧，你頭先咁樣講就係，你會想睇阿明喺呢一個深圳嘅一段經歷啦。其實係，咁從而佢嘅朋友上嚟幫佢，或者佢同呢一個女仔晴晴嘅關係，你見到佢唔喺呢度面對一啲真假或者猶疑嘅嘢啦。咁但係中間有一場係 即係佢個係阿伯，佢個女朋友。 係咁呢一場其實點解你會安排咗阿明走咗？即係如果係一個故事嚟講，我哋講緊一個主角佢經歷一啲嘢去改變佢噶，咁呢場佢咪經歷唔到佢呢兩個朋友嘅關係嘅改變咧？ 即係我哋平時講呢個節目，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 theory 啫，我自己好追住所謂一個主角嗰、那個基本嘅概念嘅，咁但係喺呢個劇本上面，我唔夠膽講話係唔係唔 apply 定係點，但係我認為我哋唔需要攞住我嗰個睇法，夾 硬要逼呢個劇本係咁樣去先。第一，我覺得建議嗰個討論，我哋會咁樣會反而健康一啲。即係而 Winky 頭先講就係，咦，中間有一場突然間，我哋一路以為係阿明作為個主角， 阿明啦， 係嘛？即係我哋想睇阿明佢出咗事啊嘛，我哋想睇佢出咗事佢點解決啊嘛。哦，佢唔解決，佢走咗，然之後咧就見到阿伯就突然間要同佢 bear 咗。佢而家嗰個 即係我哋又會睇另一段關係， 係啦，有另外一個關係，另外一個事件出現，跟住又 flashback 又翻咗去阿明嗰度咁樣，即係而呢樣嘢係 Winky 佢頭先個問題嘅核心，呢樣嘢就好似佢又有個疑問喺度。 係啦，即係點解會安排阿明走咧？ 其實佢走嗰下係好人性嘅， 係 因為好驚，即係呢個咁。但係你話 亦都係你頭先所講喺一啲危難嘅時候，佢面對佢嘅友情，佢選擇咗咁樣。 你話邊一個係主角咧？呢一個故仔其實得三場戲，反而我冇諗呢一樣嘢。我諗如果係一個 full length 或者咩咁，我會咁 maybe 係家庭就係個主角啦。I mean 即係如果某一啲嘅劇本啦，即係嗰個主線其實唔係一個即係唔係 Winky， 即係今次個友情就係一個 係啊，即係個主題上面咁嗰樣嘢。同埋啊，呢、這個我會咁諗嘅就係叫做嗰四個 character 其實都係有得玩咯。 係 即係你做無論係做女朋友角色，或者係你做死咗嗰、那個嗰、那個晴晴嗰個角色， 好玩。我記得當時睇都係好睇。 即 係 每一個都會有一個機會去玩下啦。咁同埋其實阿明只係帶呢個故仔出嚟啫嘛。咁而白先生同埋女朋友係睇另一種嘅關係，嗰、那個唔信任。 即我自己去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明顯嘅就係嗰個所謂嘅信任啊，因為。最有趣其實成個事件嗰個解構第一樣嘢就係我哋一路以為我哋係追緊一個事件，就係而家有人死咗點算，即係觀眾好明顯係會大部分人係會咁睇戲㗎嘛，有個人死咗我哋而家點算呢，竟然佢走咗，跟住我哋又睇到阿 Winnie 即係阿白先生個女朋友上到嚟，咁點算呢，阿 Winnie 又話我幫你諗掂佢，咁阿白先生又走咗咯，咁我哋一路係諗緊就係嗰陣時究竟會點樣推進落去㗎嘛，呢一個就係我認為我睇頭一兩場點解我會諗到第三場，咦係唔係個 photographer 會出現呢定係點樣，因為我會諗件事究竟點樣解決嘛，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作為觀眾就算係作為讀者我哋會追嘅事，但係嗰度反而突然間就嚟咗個 flashback 就去返前面呢，呢個係當時我睇有少少始料不及嘅，咁但係呢個始料不及我自己睇呢，就係因為到嗰個位我先發現，哎呀呢個原來係解決緊成個戲一個最大嘅問題，成個戲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睇緊嗰啲所謂 D 边啲人系讲紧真话，边啲人系讲紧假话，喺咩情况之下佢讲真话，咩情况之下佢讲假话。我哋嚟到第三场第一样嘢见到嘅就系咩咧？就系、是、见到原来第一场阿明讲嘅嘢全部都系大话嚟嘅。 嗯、 绝大部分是大话嚟噶嘛，咁呢一个系变咗我哋作为观众咧，我喺嗰个位咧，突然间咧，我嘅睇法系突然间开咗样新嘅嘢，突然间开咗样新嘅嘢系我哋咧会突然间，咦，原来个戏一路我哋以为系睇紧点样解决而家有人死咗，但原来个戏唔系讲呢样嘢嘅，嗰个位咧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大嘅冲击嚟嘅，但系当然啦，到最后个戏继续推进落去第三场落咗去之后咧，我就发现，因为个戏入边有一样嘢，我觉得巧妙嘅位置就系咩咧？呢、這个阿明一路对住阿晴晴，即系讲我哋一路以为系妓女人，就想讲我冇女朋友啊，冇屋企人啊。跟住其实呢个晴晴又知道嘅，你点会冇啫？你唔好搞笑啦。 你有个女 到最后个电话响嘛？系啊，因为个电话个 message 响嘅时候，就见到嗰度有个 wallpaper， 嗰个系咪你个女嚟？唔系人哋人哋女契女嚟啫嘛。但系阿明亦都有趣嘅就系、是、个剧本去到嗰个位，突然间电话响就系、是、真系佢个女定系个老婆打嚟噶嘛？真系。佢真系叫佢，哎，老婆啊，女啊，咁、啊、好、啊，我就翻嚟噶啦，拜拜咁样，就喺晴晴面前就系实牙实齿咁样，即系嗰阵时变得更加荒谬啊！我哋就更加系真系睇呢啲人，究竟边啲系真，边啲系假？最惨嘅就系成个戏咧，即系最大嘅受害者咩咧？就系、是、阿白先生，阿白先生，因为佢其实一路我哋就咁睇啊，佢系真系全部系即系深刻系讲真话嘅、 啊， 虽然我哋到个结局嘅时候，我哋开始谂，喂，佢话佢系真系会离婚，真系会娶佢，系咪坚噶？咁呢个我觉得喺成个编剧嘅布局上面咧，就系、是、做咗一啲功夫喺嗰度，令到我哋重新去睇呢几个人，究竟我哋边啲嘢可以信，边啲唔可以信。喺咁样嘅层面去睇，我认为呢个戏本身佢想 achieve 嘅嘢，想成就嘅就系我哋去考虑，喂，究竟我哋日常生活面对，就算系最好嘅朋友、男女朋友、老婆、仔女。究竟嗰啲系咪真噶？咁呢个我觉得系啊，整体而言，我觉得呢个绝对系成功嘅剧本。 嗯，但系呢度咧，都差唔多时间，但最后要提一提我哋嘅听众啦，因为呢个剧本咧，其实睇嘅时候咧，都几多粗口啊嗰啲噶。 唔多，我觉得唔多。以、我嘅口味嚟讲，系可以多啲嘅。 咁重嘅咩？你口味？唔系，但系即系所以最后我想讨论，大家点样睇咧？一个剧本摆粗口摆得啱唔啱？即系点样睇？你咩情况底下会摆一啲粗口落去？ 我是有需要咪摆咯，即系嗰个需要系喺嗰个环境或者系个 given circumstances 里面，你真系会，你一定会有一啲嘅助语词，然后会爆出嚟，因为你太愤怒啦咁样。咁但系啊，其实系啊，呢一个剧本同埋当时即系几年前写嘅《报道单车变摩托》咧，咁都系因为有粗口喺度嘅。咁跟住有人揾我啊，即系。比如大龍鳳啦，即係大龍鳳，即係啱啱上年做，咁中英劇團都有話唔講得粗口嘅，因為 合家歡 係咪係咯，即係 尺度問題， 最好唔好有咁。我話我唔會嘅呢、這個，但係其實我喺度諗，其實我本能我係想有一兩句嘅，唔係攻擊性嘅，但係係有一啲嘅助語詞，係因為太荒謬嗰種環境咁。但係當然另一樣嘢就係話到 so far 我睇翻冇加到粗口，咁我都覺得係好舒服嘅。咁又係因為真係嗰個層面咧，喺某一啲嘅劇團嚟講，佢哋有一啲中學生啊或者老師啊咁樣，咁係可能係會幾突然間幾壓突嘅，幾壓突嘅。 最主要其實我個睇法係，只不過佢哋唔知點處理啊會。即系我哋走出街唔通真系听唔到人讲粗口噶嘛？但系你喺一个即系叫做荒芜嘅 situation， 你即系带啲学生嚟睇戏，有件咁嘅事就真系唔知点处理。 老师啊，系咪好 normal 噶？咪讲得 系啊，会系尴尬多过真系有任何 educational 嘅 purpose。我真系咁睇。 唔系咁，可能如果浮沙做嘅话，可能系16岁以下嘅未必会即系会 warn 一 warn 咁样咯。虽然我觉得哎呀唔使咁啦，咁但系可能佢哋觉得系需要咁咯。 對於某啲人嚟講，都係一個 protection 嚟嘅，其實。 因為就算係創作，都會有啲人覺得，唔需要講粗口，即係都會總有一部分咁嘅人。所以你自己加入去嘅時候，我諗相信係你覺得有需要地去。 我覺得好有需要。 好啦，咁今日多謝康龍文康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啦。 Thank you， 希望咧繼續期待你嚟緊嘅劇本。 好， 多謝曬，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